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3集。 城前找了一圈也没看见暮春真人，心里终于有点慌了，拉住严征明的袖子问：“ 大师兄，师父呢？”“ 不知道，我也在找。你别在外面碍事，快进去。” 严征明面沉似水，令人头皮发麻的笑声很快响得盖过了他的话音。严征明眉头紧锁地闭上了嘴。李云不用说，他最会趋利避害，早已经从善如流地进了船舱。程潜却没那么好摆布，严征明此时无暇与他讲道理，只好连推再搡，用蛮力将他也塞进了船舱中。船舱里早已经点好了防风防晃的风灯，韩渊正惴惴不安地躲在里面。程潜一看见他，心里就是一沉。他看见水坑正坐在韩渊怀里，他们做的追踪符被李云用彩绸缠了一根彩带系在水坑腰间，可他们没想到那符咒才刚上水坑的身，他就被师父丢下了。严征明最后进来，脸色难看至极，苍白的发了青，急喘了几口气后，他腾出一只手捂住了嘴，后背抵在门梁上，像是努力抑制干呕的欲望。缓了一会儿，严征明才道：“ 我闻过这股味儿，噬魂灯一点起来，就是这股臭味儿。”“ 嘘，赶天上。” 一直靠在窗口的李云低声道。程潜抬眼望去，只见黑压压的天空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模模糊糊的人影。那些人个个衣衫褴褛，全然看不见长相，飘荡在空中，有成千上万人，将这东海弄得好像奈何桥渡口一样。 鬼影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这个鬼道魔修蒋鹏是有多厉害？ 黑云在空中翻滚，暗流在水中起伏。方才牛气冲天的大小修仙门派们见了此情此景，全都好似遭遇了天敌的黄羊，让程潜硬是从他们的严阵以待中看出了色厉内荏的僵持和恐惧。空中一声炸雷，咔啦一下劈开了半个人间，一团浓墨重彩的黑气如苍龙入海般从空中划过。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有一人早已经斜坐在了黑云之上，那人身披灰袍，脸上带着身患绝症的憔悴灰败，眼皮低垂，活似个厉鬼，睥睨着云下众生。程潜瞥见严征明捏着窗棂的手背上青筋都跳了出来，那魔修乍一露面，程潜心里就跳出了无数的难以置信。 大师兄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？师父真的叫过这人师兄吗？ 程潜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，这人竟也是鸡飞狗跳的扶摇山出品。 什么师父能教出这样的两个徒弟来？ 前辈仙人们比程潜想象中还要惜命，竟无人敢当那魔头冲天利器。不知四下暗自扯皮推诿多久，才有一人被推了出来，打破僵局。只见隔壁船上一名白须老者跃众而出，用手中拐杖轻轻地敲着甲板，迟疑了一下，用客客气气的语气说道：“ 我等正要前往青龙岛赴十年仙逝之约，不知蒋道友挡在此处是何用意呢？” 他客气的近乎谄媚，可惜那大魔头看起来不怎么买账。 先是十年一次大吉，多少后辈才俊崭露头角，何等热闹。 云上那痨病鬼似的蒋鹏开了口，他的声音轻而柔，字字连连，听着却让人浑身发冷，总觉得他下一刻便要口吐獠牙。 我不过来凑个热闹，顺便看看有能栽培的好苗子。以朱军的资质，未必需要这样紧张。 蒋鹏斯斯文文地笑道，这是程前第一次见到鬼修，和墙上看见的寥寥数语感受完全不同，他心里几乎是震撼的。 这么一个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就算手段通天，活成个千年王八万年龟，又能长什么脸？谁会在乎他？谁会和他好？谁会拿他当回事？ 白须老人被不软不硬地刺了一下，脸皮微微抽动，愣是没憋出什么话来。双方几乎在风雨飘摇的海面上僵持住了。由于对方只有一个人，此时哪怕沉默也是相当尴尬的。程前不由自主地按住腰间木剑，心道， 我要是有他们那样的剑，他们那样的本事，就上前让他滚边去让路。 其实他现在就有这样的冲动，只不过程前冲动的同时也清楚，别说和大魔头打一架，他现在连大师兄仗着个子高按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都挣不开。终于船上各仙门中出了个敢开口的，只听一人怒而打破沉寂， 邪魔外道，滚！ 只这一句话便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。程前猛一错身，从严征明手里挣脱了出去，胆大包天地将自己上半身都探了出去，趴在窗户上想看清说话的人是谁。那是个女人，看起来二三十岁的模样，十分年轻，不过山中无日月，修行者随心，长得年轻也说明不了什么。她站在那种五文钱度一人的小舟上，大概多少有些囊中羞涩，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袍子，是个半男不女的道袍样式，袖口还有一圈小小的补丁，身后背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包裹，并一把剑，连剑鞘上也锈迹斑斑。这道姑精准地诠释了何为灰头土脸，更谈不上有什么颜色。程前耳朵很尖，听见了不远处那剑修弟子们的窃窃私语。 那是谁啊？不要命了吗？ 嘘，那是木兰山唐晚秋真人。 什么？他就是？是那个唐晚秋，那个练疯子剑的。哎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 不区区一个，哎呀，真是自不量力啊。 程前耳尖敏锐地在一片噪声中听见了木兰山三个字。 他也姓唐，和那个男鬼唐震有什么关系？ 不容他细想，空中大群无悲无喜的鬼影一同转向了唐晚秋。黑云翻涌起无尽的戾气与恶意，船夫吓得将自己缩成了一团，只恨不能投海。蒋鹏扫了唐晚秋一眼，丝毫也没将他放在眼里。他突然嘬唇作哨，一声尖鸣如刺，笔直地刺进了所有人耳朵里。程前只觉耳边一阵轰鸣，有那么一时片刻，他几乎怀疑自己聋了。紧接着所有鬼影凝成了一团黑龙，扑向了破船上的麻衣道姑。船夫惨叫一声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仓皇入水。尚未能成形，一只鬼影就抓住了他的脚踝，一口咬了上去。船夫险些被厉鬼咬成铁拐李。一道雪亮的剑光蓦地袭来，将那鬼影来了个头颈分离。唐晚秋的剑看起来灰扑扑的，内里却极清极亮，近乎晃眼。只见这灰头土脸的女人在破船头上站定，直剑而立， 成千上万条鬼影将他孤身一人地卷在其中，再雪亮的剑光也只能在这厚重的黑雾中时隐时现。刺耳的鬼哭鬼笑混杂着海水的涛声，唐晚秋几乎是顷刻间就被隐没在了黑雾中，只偶尔露出一点狼狈的行踪。他独自在风口浪尖上，纵然是狼狈，也近乎是凛冽的狼狈。他好像不在乎其他人为求自保作弊上官，脸上那过于突兀的棱角坚定极了。他这个人似乎就已经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冷嘲热讽。程潜看得眼睛眨也不眨，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。唐晚秋剑光上下翻飞，看似威风凛凛，实际穷途末路，而那魔修本尊却始终闲适地翘着腿坐在云上看热闹一样。鬼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如同源源不断地在空中集结汇聚，再源源不断地向唐晚秋扑过去。程潜皱皱眉，隐约生出一种感觉， 唐真人可能真的斗不过那个魔修，哪有什么邪不胜正的道理，那个大魔头手段厉害就是厉害，他骨头再硬也不过一具血肉之躯。 突然一声巨响，唐晚秋将惊呼压抑在了嗓子里，只见他脚踩的船不堪重负，竟是裂成了两半。唐真人堪堪踩住了自己的剑，御剑而起，又很快被群鬼压了下去，一时间险象环生。有人惊呼，却没人帮他。就在这时，一支羽箭骤然横空而出，在空中凝成了一道残影，将缠在唐真人身上的黑雾毫不留情地一剑洞穿。尾羽破空时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利，群鬼未及惊慌已经退散，羽箭却去势不减，直冲云上的魔修飞去，凌厉如黎明时第一道刺穿黑暗的光。程潜猛一扭头，震惊地看见了他的师父木春真人，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大船，正站在一艘破破烂烂的小船上，船夫与原先的乘客早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那木春真人身上湿漉漉的，衣服贴在身上，他微驼的背与骨架似的消瘦，无法遁形，就像一只瑟缩着的掉毛老家禽。与他相比，连那穷困潦倒的唐晚秋都好像体面多了。程潜想也不想地推开李云，跑出了船舱，扒在船舷上。他看见师父手里拿着一套普通的弓箭，大概是原来的乘客挂在船上的，而他指甲中还有木屑，似乎是临时在弓箭上刻了什么符咒。而那石破天惊的一箭仿佛耗尽了他全身的力量一样，木春真人整个人都显得有几分颓然。他以长弓撑着自己，在摇摇欲坠的小船上勉强站立，简直像一片秋风中瑟瑟发抖的干瘪树叶。魔修被那一箭逼得十分被动，他翻身从黑云中滚落而下，悬在半空，冷冷地盯着船上的木春真人。木春真人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还是咽了下去。半晌，他方才轻轻地笑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 蒋鹏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